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喺呢个疫情期间先。我首先讲下口罩唔会有错啊， 冇错冇错， 即系其实几多谢啊呢幕而家啊卖口罩都，我咁耐我买咗五箱， 一箱嘢 四十盒， 哇二百盒， 二百盒， 哇 OK 啊， 咁其实坦白讲啊，坊间而家平晒啦，奔晒价啦，啊咁样都啲网友都仲帮衬啊，其实几好， 即系你食咗成万个口罩，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但我可以话俾网友听，我嗰啲口罩咧唔系坊间嗰啲。即係180啊,200蚊嗰啲口罩嚟嘅。啊我啲係仲會高質素。即係其實好簡單。你睇下我有冇翻單就知㗎喇。 咁係。即係你都食得起嘅。 我都食得起先啦。真係食得起。 好。 咁我有望有翻單嘅。但坦白講啦，理論上呢一集出街呢，咁我所有口罩呢其實已經買曬㗎喇。 嘩咁快咗。 應該係買曬啦。咁因為其計而家我手頭上係得20盒咗。 炸一声就冇啦，二十 盒啫。咁就有人可能会一次要十盒，将嗰啲可能区议员啊之类嗰啲咧咁啊。咁我其实某程度冇噶啦，但系有一样嘅我真系好想讲嘅，因为佢同买神山虎唔同。神山虎咧我就买咗五六年，咁其实有基本嘅客人啊，咁我储翻嚟啦，当然。咁嗰啲网友当然信任我啦，系俾咗钱先，跟住先攞货啦。咁其实呢次口罩其实都系俾咗钱先。但呢一班呢次呢一班呢嗰、那個客路就 即係好多你唔生產。 冇重疊啊冇重疊啊基本上。係、 哦、 得返可能有得幾個係買神山虎嘅。咁買神山虎你知啦有晒我客人唔使講添啦。咁呢有啲係完全係未幫我買過嘢嘅。咁佢都肯相信你。嗱、你知道而家㗎啦啲冚家產出面點樣。 咁你係咪都係Facebook 啊同埋。 係啊 ,Facebook 同微信。 微信嗰啲朋友嚟嘅。 因為其實微信反而唔多。 嗯。 即係神山虎微信多啲嘅。喺古道啊，有微信玩微信啊，少上咗大陸啊嘛， 冇錯 啊。咁 Facebook 嗰啲就其實少上大陸嘅， 係冇錯啊， 未必上。但係呢次咧就 Facebook 賣得多過微信好多， 哦， 大概可能係三倍到， 哦咁樣 兩三倍到咯， 即係兩三倍，四即係廿個 percent 係微信啫， 廿零個 percent 咯， 哦， 啊咁啊好誇張。 咁有冇攝張神山虎啲廣告落去嗰啲口 罩？唔做呢啲啦， 唔做呢啲啊， 因為基本上佢哋唔賣神山虎嘅客嚟嘅。基本上，吓、 哦， 咁、啊、我见到坦白讲，一班新嘅客咧、 嗯， 你要佢信任你，其实系某一程度系真系比较难噶。 唔系，咁佢都系你 Facebook 啲 friend 都应该识咗一段时间噶啦， 好多年啦、 嗯。 你知而家啲仆街噶啦，系咪先？ 系 250蚊都呃你啊！即系我去嗰啲口罩区嗰度因为你知啦，我要做啦，我一定要做资料搜集噶啦，睇下个行情系咩啦。 系。 喂，真系呃够你啊！250蚊都呃一盒口罩， 即系点啊？收咗钱唔俾货， 唔俾货，跟住人间蒸发。 哦，咁样。 当然佢唔净止收一个啦， 明 吓、啊、一扎啦。咁我见到有啲卖假口罩啊，又有啊，啲俾人督爆咗又有啊，即系通常都系买咗翻嚟濑嘢嘅。咁我就唔同啦。咁啊，即系你啱啱先前讲过话，我有翻单噶嘛。 哦，咁 如果我啲口罩唔系好嘅，咁边有翻单咧？系咪先吓？咁啊，都佢都真系多谢啲网友啦。咁啊，最紧要系咩？系信任啊。 系啊，呢样最 即系对我嗰个信任咧，我系觉得，即系坦白讲，我都咁讲啊。200蚊一盒口罩，我赚唔到30蚊，我赚20几蚊嘅啫。啊，即系10% 到。咁其实某程度，即系出边嚟讲啊，你为乜咧？就为嗰10%。但系嗰阵我赚到嗰份信任啊，因为呢一份信任咧，就真系无价嘅。我覺得即係反下我都幾辛苦啊！ 即係好老實，200蚊嘅生意，你賺10-20% 都唔係叫賺錢， 都唔係叫賺錢， 你係賺到個名咯， 即係平手咯， 即係賺咗個朵咯。 因為基本上我要運嚟運去，又要推架車落去順豐，咁有時唔係推一次噶嘛，譬如人多嘅我推兩次噶嘛，有啲日日推噶嘛，係咪先？咁樣反而啲網友咁信我咧，我都覺得即係其實都。都幾值，都自己係揾翻啲信心嘅。但係當然啦，而家自吹自擂就冇撚用嘅。咁啊，我諗啊，今日講啲咩 topic 咧？其實坦白講，即係我而家面臨到一個好大嘅困難啊。 咩困難 ？topic 唔夠 咁冇计啊！你都话而家讲紧差唔多三个月冇翻， 系啊， 系咪三个月？差唔两个几月啦。 我唔系 topic 唔够，都唔可以咁讲。喂，新鲜嘅 topic 唔够， 咁啱系 吓。咁、啊、当然啦，我会尽量揾啲新鲜嘅嘢讲下啦。好似呢一集讲我会啦，但系当然啦，因为呢啲新鲜嘅嘢我冇亲身经历咧，我就唔可以100%觉得系准确啦，系咪先？但系亦虽然唔系100%准确，但系亦都可能道听途说啦，又可能有啲行内人啦、啊，咁样讲啦。 喂，咁但系空穴来风咯，即系肯定唔会话假到去边啦、啊，又冇话吓。 你话贴地啲 嘅，一系啦，冇错。 女讲啊，爹哋讲啊，经理讲嘅，咁同我讲嘅，咁我就有啲新嘢。咁但系咁样啲新嘢都唔够做节目噶嘛，咁所以咧就系、是、照旧嘅拉少少步啦。咁上个礼拜咧，咁我就话想讲下我战男嗰个理念啦。 系，冇错。 点样啦？咁我打算唔讲住啦。 又唔讲住，吊下你瘾先。 迟啲先啦，因为亦都一集过系嘛。 好， 其实我做好想出噶，我嗰个理念其实。 嗯。之前有冇讲过啊？ 冇啊，其实某程度，我点解会做网上电台咧？冇讲过咧，冇引我讲。 好，得，好 ，OK， 停下先。 咁但系因为我哋有个聊天室噶嘛。 系。 咁有呢排咧，见到我哋聊天室咧，啲留言几有， 好贴地，好有趣， 几有趣。嗯。即系我眼见咗有两个问题咧。咁其实咧，坊间咧系 喂，等等牛哥，点样先入到你个聊天室先？我有入啊，喂，即系等于好似做节目咁啊，睇你做节目，等于日日咁滞噶咯。 即系唔同噶，即系你 点样先入到个聊天室咧？ 只有两个可能， 嗯， 一就跟过我团， 系 我一定要见过你， 嗯， 见过你 个真人， 真人，佢见过冇噶，一定要争过我团啦。 嗯， 咁我唔知你玩唔玩啫嘛，系咪先？ 咁 啊，我因为要了解你。第二就系主持。 哦咁系。 所以你。 我系啱晒先，又跟过你，系又跟过你团就系主持。 你元祖添啦，系咪先？ 啱，冇错。 咁你元祖主持，你当然可以入嚟啦。咁见哥哥啊，八十 唔系，喂，我都跟你团唔少次噶。 啊，咁样阿碌啦，咁嗰啲，咁其实坦白讲，全部都跟过我团嘅。 系咯， 全部跟过我团嘅。但系嗰啲主持咧，就点样都我首先系拉咗啲主持入嚟先嘅。 系， 即系将来可能拉埋阿的啊，一阿的都做过主持噶嘛。 系啊。 但系阿前节目主持人就难啲啦。佢唔会入嚟呢啲咁嘅群噶啦， 而家唔同咗啦， 狠噶啦，或者听下 OK。咁啊，因为咧，我哋喺讨论区啦，即系我哋个聊天室咧，就讲咗两个几有趣嘅 topic。即系以前咧，我谂都有啲节目会讲下嘅，啲大陆讲大陆嘅节目。 系。 咁而家讲大陆节目咧，就 冇咩， 冇乜点提呢两单嘢，可能有提。咁个观点同角度咧，就同我哋又有少少唔同。咁或者下边有第二样可以讲法啦。而家大陸講大陸咧，如果我唔講咧呢兩單嘢咧，我基本上係冇人講，我覺得 係啊， 即係喺網上連台冇人講。 嗯， 啊當然係有高手啦，啊前節目主持人係高手啦，但係前節目主持人而家係唔講呢啲咁嘅嘢噶嘛？ 冇啊，佢都冇翻去咯，講咩？ 節目主持人係講嗰啲即係大二大人，即係嗰啲大二嘅嘢嚟噶嘛？即係叫你哋撐下啲手足啊，嗰啲當然要撐啦，係咪先？咁亦都係講，即係唔講嗰啲細雞嘢㗎啦。 講下啲細仔女女嗰啲 啊，仔仔女女嗰啲咁樣，當然自己支持，真係要支持嚇。啊咁樣啊，咁亦都嗱，當然咧，我成日話唔係朋友，係戰友嚟嘅啫。咁我呢位戰友咧，都值得你支持嘅， 支持、啊、都堅持咁耐，一定 少啲喺我面前屌柒佢。OK， 唔該，成鳩日都有。 有咩？ 有啊，收錢啊，最衰就係收月費嗰啲咧嚇。咁嗰度咧，因為最撲街就咩咧？就是曾經講過話，以後我哋唔會收錢啊嘛，我哋啊，呢、這個我哋真係害撚死佢。 喂，好老實， 即係嗰日出嚟做節目咧，我哋唔會收錢，我真係講撚咗啊嘛，真係幾撚大鑊。 喂，好老實， 咁又執住呢個係咁。 喂，我阿恩仔聽，真係我由2000年開始聽網台聽到而家，仲有邊個好似你咁話唔收錢，唔叫人咩噶？好少啊。 咁呢啲又 即係你最多人幫你買嘢，你都係當買嘢啫，即係一買一買。 唔好再講呢樣嘢，講呢樣我又講乜 嘢？神 山股，講乜你都唔講，我留翻我即係點解？我買神山虎亦都係一個理念嚟嘅，其實 okay, 有一樣嘢喺度嘅。好似我做咩，我都有一個立場喺度。 嗯、 但係咧就因為咧，我哋有兩個 topic 啦，喺我哋個聊天室度。咁一個 topic 咧就係、是、早輪啦，喺疫情武漢疫情好嚴重嗰時候咧，就手機啊，即係啲用戶啊， 消失咗。哦，係我記得， 係唔見咗百幾萬係嘛？ 唔係啊，幾百萬啊，咩幾千萬啊？ 一千二百萬啊？ 系咁上下啦，过千万啊！听好 嘢。1200万，咁当然啦，好多坊间嗰啲人咧，都系点讲咧？哇，其实大陆系隐瞒疫情啦，系 就是大家相信佢一定会隐瞒个死伤人数啊，或者系确诊人数嘅。OK， 但会唔会到1200万咧？ 武汉全个武汉得1000万人口咯，好似 唔系即系成个中国计啦。 我知系啊，啱啊，成个中国计，但系佢一计武汉啊嘛。 其实好似800多万就嘛，唔止100多万个用户就嘛。 唔系噶，过千万用户唔系100多万嘅，一定系过千万。 我一千万又好，100万都好，100万都有好大嘅数啊。OK。 我哋香港嚟讲就係啦，但如果以14亿人嚟讲就唔算好大。 都算好恐怖㗎啦。因为、okay. 如果以100万嘅话，确诊人数係要过10几万，咪过100几万就确诊人数。 喂牛哥，我觉得咁。 你成过1000万确诊人数话。 即係有时你话上落嚟啲数字，因为我鍾意数字啊，你知啊。喂你係要比较㗎嘛。佢可能嗱，你可能你要计返每年嘅可能春节之后係咪每一年都会少咗几多少用户呢、 嗯、 可能连续五年都少咗几百万喎，因为点解呢係有原因，因为可能啲公司开开山山啊。 其实基本上坦白讲啦，我係认为呢即係一定会有一啲人係挂咗老衬。 都唔少添。 啊亦都唔少添，係冇咗个用户。咁可能几多少我唔清楚啦。但我觉得绝大多数系咩呢，绝大多数就係一年公司倒闭。 冇错啦。 其实喺大陆呢一期系其实好多公司倒闭。系嗱，坦白讲，呢样你问好多做厂嘅人都知，做写字楼又知，做 sales 嘅亦都知，即系可能做啲 Q 房网啊，咁嗰啲咧，尤其地产添啊，佢哋每一个人都用佢时拥有两三部手机。 嗱，牛哥，我最记得噶啦，买手机即系讲紧智能手机之前咧，双卡双待就系大陆发明噶嘛，全世界你以前边度有？我最记得我想搵部双卡机系好难噶，后屘嗱连下三，因为我用开 Android 啦，冇用苹果啦。嗱苹果度而家都 keep 都仲搜到啦，但我想同你讲， 好快都搜唔到啦。 用苹果手机嘅人系分咗有两喺大陆嘅话咧，佢一部苹果机，一部 Android 或者两部苹果，佢都唔会一张卡噶。 即系所以咧，点解佢 cut 咗咁多人手啊？其基本上就系失业啊。 因为大陆人咧一定有两张卡咯，我 而且好多公司咧系俾多咗个号码你嘅、即系我哋做生意，你做生意还做生意，呢一张卡就俾你做生意嘅，即系公司嘅呢一张卡咧就你自己还你自己，咁所以而家因为好多公司会执笠啊，咁嗰个号码咧就唔会保留噶啦，佢就会删除你。 嗱，你想我讲嗱，我个人计啊，我就两部电话三张卡咯， 咁我都系 四个 number， 我都系啊，我都差唔多啦，好似。一二三，我五个 number 添， 系咯，我两部电话，三张卡，四个 number， 我三张卡，五个 number， 啊，就我都几恐怖。 系啊，所以唔使太过，即系有时我哋睇数字嘅嘢，你唔使话好似好新发现咯，你真系要分析。 你要谂下，即系而家市，即系千几万人有冇可能啊？甚至百几万都冇可能啊！其实，即系其实坦白讲啦，一间公司佢哋要绑下手。一个小型公司喺大陆嘅小型公司二三十人啦，至少一个写字楼真系至少噶啦。 有 你唔好谂住系好似香港啲咩嗰啲一人公司，大陆好少一人公司噶。OK 啊，就算你做淘宝嗰啲啊，你都两三万人，今日点看住个点可以成日同你倾到偈啊？ 系啊，冇错。 所以佢哋做一间公司会好多人嘅啊。咁因为咁样疫由于疫情，好多生意做唔到，好多公司执笠，一间公司执笠。就起碼三四十個電話號碼要 就冇咗㗎啦， 要冇咗啦。咁坦白講，十零萬間公司執完全唔出奇啊。 其實阿牛哥，你唔使講，有個 今期啊，即係我講埋先啦。即係因為咧，如果每逢年尾年頭，其實個數用戶數字都會跌。點解咧？因為啲人會轉工，已經係跌㗎啦，係一定跌嘅。咁啊，但係佢增長得好快，因為一揾翻份工就會。开个第二张卡啦嘛，所以你唔会个增长会突然间跌得好， 同埋 但呢一次就唔同啦，一跌咗搵唔翻嘢做啊， 同埋你武汉封城封咗几个月啊嘛，咁嗰几个月啲公司都开唔到，咁嗰张卡咪冇用咯，即系或者间公司都执埋啦，咁咪冇咗张卡咯。 喂，坦白讲啊，你真系认为呢事系执十零万间公司咩？我真系觉得可能执五六十万到啦，啊，即系咧。即系而家深圳，我谂都起码咧执几万间啦嘛。 深圳好夸张，啲厂 系咪先？你谂下，即系其实好多订单都做唔到，系咪先？咁你认为咁？如果我执笠，咁我就唔会再帮你个 会交月费啦， 交月费啦，咁一定要 cut 咗佢啦，因为 因为对你个信用会有影响噶嘛，系咪先？咁又个员工自己开张卡嘅，佢都要cut啦。如果要继续如果唔交嘅话，唔交咗唔停嘅话，唔停机嘅话，咁对个信用都有影响噶嘛，系咪先？咁以后申请其他电台即系手机都麻烦噶嘛。所以 即系有上有落噶咯。 唔见咗嗱，我唔清楚你话一千万又好，我记得好似一百万嘅啫，个用户人数 系千几万啊。 OK， 总之一百万又一千万，都系佢多啦。我唔太觉得系因为死咗好多人，死一定系有。OK， 亦都一定系而家比武汉即系喺中国死个死亡数字可能都多几倍，多几倍。 嗯 啊，但系咧就唔会系嗰百几万啦。我话百几万，你话千几万啊嘛。咁喺呢度咧就唔会一死咁多人咯。其实绝大部分啊，我谂占八成啊，甚至乎九成咧，都系公司cut电话。 系啦， 系啦，即系公司我执笠啦，唔俾钱啦，或者你翻唔到工，我唔翻唔到工，你嘅电话越嚟越冇用啦，系咪先？系咪先？你都困住喺个城度咯，你都翻唔到嚟打工。我俾张卡你，白交电话费。咁我cut定cut嚟噶，系咪先？即系所以咧，即系有时咧，我觉得网友咧睇新闻啊咩咧，就唔好一窝蜂话，哇死千几万人啊，百几万人啊，即系有时要用下个脑去分析。咁唔系咧，即系好多。 而家假新闻咧，太多假新闻啦， 太多假新闻，你真系充斥到啊！其实我成日觉得我好唔中意假新闻。今年上年嘅半日钟又调快咗嘅，唔知几分钟几十秒啦，吓，系点解咧？就因为假新闻啊，即系我哋越嚟越接近末日噶啦，系咪先？即系我成日都讲嗱，我唔同老萧唔敢讲嘅，我敢讲，我认为八三一系冇死人嘅。OK， 我認為冇嘅，因為我睇網友點講，係死唔係死一個兩個，係死成窩啊，大佬，即係邊有可能嘅？話聲你聽，死十幾廿個嗰晚，即係我係唔覺得嘅，唔會覺得係嘅。即係你諗下，嗱而家話已經有網友攞到個copy 啦，係咪先？嗰個錄影copy 啦，咁坦白講，真相就會出嚟嘅啦嘛，係咪先？咁當然啦，有啲網友就唔會認㗎啦，話你造假啦咁成啦。咁造假嘅话，咁就係地铁呃法院啦，咁係一个刑事罪行嚟㗎嘛。咁嗰啲唔係政府部门嚟打份工㗎啫。佢会唔会即係做嗰个假嚟呃你呢？咁你自己衡量下考虑下。因为我好相信如果真係见到打死人，即係有好夸张嘅伤啦，唔好忘啦。嗰个睇到嗰个即係攞咗个法人啦，攞到录影带个法人。佢唔会公开录影带咧，佢都会可以讲出嚟噶嘛。佢自己只系话唔好公开个录影带啫嘛。佢可以讲出嚟噶嘛。我真系见到人死得好，个应该系俾人打死咗。佢嗰个法人系冇讲过嘢噶。 哦，咁可能唔系有时 CCTV 又未必影得清嘅，可能重伤啦。不过到时先知道，有时啊依啲嘢有时。 所以我觉得嗱，即系点讲？如果佢系加一个假新闻，嗱我其实我都冇我冇把握咁讲，即系我认为嘅啫，一个假新闻。咁如果譬如你有假新聞，你逢喺31號你就去送狗，咁你就俾呢個假新聞呃到而俾警察拉㗎喇喎。咁呢個假新聞係某程度係咪害死啲兄弟呀，害死啲害死班手足呀，即係你信假新聞你可能就會害死班手足呀。一班手足係相信死咗人，就係呢啲假新聞啲人係唔諗唔 FC。即叫咩 Fact check, 唔 fact check, 咁你咪自然信晒，咁有人疑粉嘛，忽然疑粉嘛。啊你冇得你得我讲过啦，忽然疑粉啦。我之前都讲过啦，忽然疑粉咪逢系31号咪去旺角囉。啊激烈啲跟住咪送头囉。啊或者唔送头咪俾人拉囉。咁其实就可能如果真係冇死人嘅话，就因为假新聞令到我哋班手足。受到啲咩嘅，所以咧我系觉得，大家用下脑谂下先，系咪真系死咗啊？你话一千万，我话一百万啦，死咗咁多人先啊？谂清楚，系咪即系把山人有冇死一箩人先？唔系一个两个啊！而家啲人讲系讲十几廿个喺把山人嗰日喺。太子地鐵站死十幾廿個， 唔 係我覺得 是，我覺得嗱呢啲係 謠傳啦，冇用過思考啊！ 即係你話有冇死人咧？ 如果你话几年前咧，我都觉得死人就一定冚唔到嘅。 嗯。 不过你话而家一刻你问我咧，我又有保留啦。 啊，到啦，都系咁样啦。 但系你话会唔会好多咧？我又唔敢讲咯。 即系而家你系传紧，唔系一两个，一个半个啊嘛。 因为有时嗱，好老实，有时可能个现场冇事，临尾整唔翻就整走咗。即系我觉得呢啲有可能嘅。 因为我 即系你话， 我都相信。 嗯。 即系打你。打你可能两嘢你就死㗎喇。唔使多㗎其实。 係啦。 唔使多㗎。 你话如果现场打到你呕晒血好好夸张明显系死咗呢，我又觉得冇咁夸张。 即系我就我成日觉得即系我成日希望样嘢呢带领啲网友㗎。即系其实我做唔到㗎 ,sorry。我真系就我带领唔到，我都希望将啲真相讲出嚟，我自己认为嘅真相讲出嚟，希望可以令到你哋会知道了解更加多嘢。等于我了解更加 多大陆。ok? 冇错。 冇错。 喂，但起码闹阿牛哥，我哋虽然有时咧就唔够胆讲话，我哋嗰啲一定系啱。 我唔敢讲一定。 但系起码，如果讲大陆，起码真系我哋嘅经历啊！我恩仔嘅经历嗱，我系恩仔喺大陆做嘅嘢，我相信而家现场听紧嘅网友咧，你同我比咧，你唔会比得多过我噶啦，喺大陆经历过嘅嘢。 所以咧，咁话翻过翻个， 所以我想讲翻啲事实， 讲翻我哋啲事实啦。咁而家大陆嘅情况系点样啦？ 而家大陆就惨啦，我即系 首先嗱，我其实我分两集讲嘅，一集就讲骨场， 系 正邪骨都好啦， 好 啊，一集咧就讲机场，机场其实冇乜嘢讲嘅啫，即系我一知料来源，我嚟自啲几位， 我都有啲料爆俾你听，我眼仔都好， 咁啊留翻下集啊，咁我哋讲下骨场而家点样啊，咁其实嗱，大家我哋唔使讲嗰啲咩绿标啊。黄标噶啦，其实网友应该大概清咗咩咩嚟 啦。 当然啦，呢啲绿标左轮都可以买啦。 嗯， 啊，呢其实大家唔会觉得好诧异啊，系咪先？ 嗯， 啊，即系我哋撇除咗绿标、黄标啊嗰啲红标嗰啲啦，啊，因为嗰啲网友大家知噶啦。OK， 咁我就唔讲啦。我就讲法，啲人系攞咗绿标， 系 翻咗嚟呢个深圳。假设咧，我净系讲深圳嘅啫。 系我哋熟啊嘛，即系起码我哋经历啊嘛， 净系新啲嘢嘅啫。坦白讲，我呢啲唔系 咧，起码系真嘢先。 系啦，咁嗰啲骨长嘅女士，嗱，而家其实某程度又恢复翻啲揼骨啦。 系冇错，恢复咗 都有开翻啦，冇错。咁样咁我首先我讲下啲女咧，亦都翻到，我谂都有冇全部嘅。 七八成都有噶啦， 七成咯，七成啦，七成啦， 七八成有。 唔好讲咁多，但系但系消费咁又点咧？ 消费冇变到个价钱， 唔系价钱，人流，唉， 人流就真系嗱，我如果以我喺微信，我真系我识嘅，即系做按摩嘅女仔咧，一日一个客。 佢平時一日幾多個客咧？ 一日一個客咩概念呢？ Okay. 如果即係我講緊係做斜骨嘅， 嗯， 就大概收入就200蚊一日。 OK， 一個客就佢大概可以拆到，即係我哋通常埋單大概300-400蚊 啦。 咁佢應該佢會拆嘅錢係多嗰間場㗎，佢唔係一半一半㗎，佢大概其實有六成錢到㗎。 OK， 咁啊200蚊鬆啲。 但係我要補充一樣嘢先。 嗯， 你嗰六成錢咧，其實某程度嗰啲女仔咧。可能要扣埋个宿舍钱啊， 唔系另外再计，佢另外再计，因为宿舍咧可能佢就系发咗工资先要俾嘅，即系佢唔系话喺嗰个扣嘅，即系公司就还工资六成嗰个拆咗先，到月尾先一次过俾咁样。 O K， 咁即系话但始终都五啦，系咪啊？ 如果计到尾计埋罚钱都差唔多嘅。 罚钱你唔好讲住，因为我一阵间会问。 好， 即系嗱，坦白讲啦，而家佢扣埋嗰啲咁嘅钱啦，咁而家一啲女你啊话佢系搵200蚊一日， 系、啊，即系一个月就6000嘅咋？ 一个六千，咁其实 以前就讲咗啦，普通咪8000蚊咯。 Okay、 83咪24000一个月咯， 我 即系四分一咯。红牌你搵得几钱先？ 红牌送礼物都唔止咯， 唔系净系个人工嗰张单嗰度，即系最红嗰、那个 两皮啊， 唔系15000， 15000 OK， 万五， 咁普通次啲嗰啲咧就13000， 15000系一系十日， 十日 OK， 十日，咁如果你成3-4万几人仔， 4万 工资，仲要系帮人哋揼骨啫， 系啊， 即系打唔使俾人帮 啊， 唔系 咁啊，仲有仲送下礼咧， 哇，嗰啲就冇得讲噶啦， 即系你见到啦，我哋嗰个红牌，我哋 记唔记得收咩礼物先？ 劳力士金银润女装， 不过好老实，你唔知系咪劳商成嗰啲嘢嚟噶？ 咁理论上唔会嘅，但我好肯定就唔会系自己买俾自己。 咁佢应佢 喂，佢嘅質素一定唔使。咁、 啊、 但係我哋通常就 但我估佢瞓得㗎啦呢次。 一定要喂你唔瞓嘅，你點會送俾你啊？ 即係如果我覺得好似二手都要兩皮 嘅。 二手都兩皮。 咁另外我哋見多咪牛哥咪手機囉。 係啦，送 iPhone 啦。 iPhone 10, 即係我細妹你知啦。即係我叫細妹啦，我當、 啊、 我梗係唔想係我細妹啦。 啊 佢都話有個香港僆仔、 嗯， 普通朋友，即係佢有呃我話普通朋友啦，但我覺得一定有上過㗎啦，不過可能一兩隻唔會多話。 嗯， 咁咪買一部 iPhone 11俾佢咯，係咪好似話六七千係咪？唔記得咗，會咁上。 差唔多啦，你知我哋唔追呢啲 咁 啊。即係但係即係我成日覺得咧，即係點樣講咧？好多女咧，即係如果佢見到你呢、這個。姊妹又有部 iPhone， 嗰部姊妹又有 iPhone， 自己冇嘅咧，佢會自己揞錢買啊，唔想魚啊。 其實如果你揼骨咧，就好多時都要呃啲客，尤其是你香港靚仔，哎，我真係好欣賞屌嗰啲香港靚仔揞仔。 但你記住啊， 嗯、 我哋個網友係唔會望鳩送嘢㗎，當然有機會 希望聽到話俾啲戇鳩嘅其他人聽。 你講住出去。 嗱，點解咧？點解我話佢戇鳩咧？你我當你部電話，你七千蚊買翻嚟送俾佢，佢、 嗯、 可能買翻出去，其實可能得五千零，點都會折舊噶啦。 係啦係啦。 咁佢你俾七千蚊，佢又收五千幾。嗱、嗯，你點解佢會買呢？因為佢好多人送，佢已經有電話用噶啦，所以佢要將多嘅買翻出去折二。 O K， 啱啊。 咁你咪蝕咗千幾蚊咯。咁點解你唔俾七千蚊佢咧？一次過。 你知啲僆仔啦， 即係唔中意俾錢。 嚇、啊，即係講感情嘅， 即係覺得好啲。 嚇、啊，我如果我譬如我用部 iPhone。可以博到嘅話，咪七千蚊咪俾七千蚊咯。佢即係反而嗰啲係唔更加唔計較。但係嗰啲但嗰啲送禮咧，而家嗰條女 唔係即係送禮就唔計較，覺得俾錢係錢緊加佢就覺得個心好唔舒服。係 啦， 咁樣 即係等於我二靚仔 錯曬。 等我二靚仔出嚟玩，喂屌，即係屌喺邊使俾錢啊 ？One night stand 嘅啫嘛。 係、哎、啊， 即係嗰個年代，我頭髮我頭髮好似貓王咁噶嘛，皮禮士你咁啊，即係雀巢你。我以前个头发叫雀巢啊！ 嗱，牛哥，即系我想讲咧，就系因为我哋就系将我哋以前啲戇鳩经历讲翻俾而家，希望而家啲僆仔唔好咁戇鳩啊！你明唔明？ Okay, 我以前都系啊，我以前都送电话送剩嗰啲咩啊，接电话 啊， okay, 即系嗰个年代十几廿年前啊，我啊三星接电话嗰啲唔知乜鬼嘢， 索系嘛？ 唔系索咩接嗰啲，哎唔记得鬼， 哎唔好啦，嗰啲 咩王咁样样啦，苏跑王定乜捻嘢嗰啲啊？ 总之系佢啦。即係其實呢某程度有啲女就攞咗你 iPhone 啦就我嚟套現。套現其實如果我哋識啲女問佢攞啲攞買啲 iPhone 其實都著數。 但你唔知人哋送冇但係有時啲僆仔可能送冇假嘢俾佢。 咁我 都有感牛㗎。 咁我哋識睇㗎嘛裝唔裝到 iOS,ISO, 係咪 ?iOS 就已經得啦。 唔係我想講呢就係話同埋呢講我下就話啲女其實好多時候有兩部手機㗎。 OK， 即系两部手机嘅故事系点咧？嗱，你觉得啱喺技师方面前个客送，我唔好理啦。学历话真系有啲自己买，不过我都多数都有人送噶啦， okay. 就梗系用部最靓 iPhone 啊 咩？跟住去到上 房，俾啲姊妹睇， 姊妹睇， 嗯， 去到上中即刻换手机，换部咩手机咧、 嗯？ 小米个 mon 要自己揼烂嘅可能。 OK， 烂 mon 嘅小米， 点解咧？ 点解系咯？ 同你交换微信，如果你系嗰啲僆仔入世美心嗰啲，哇！嗯 啊个 mon 又烂乜嘢啦。 哇你做都搵唔到钱你都唔系贪钱嘅女仔。 o k 个 mon 咁折咁悭钱咁悭家嘅。 啊不如我送部俾你啦。 咁烂晒你都仲用紧同我交换微信少买。唉唔好啦我送部 iPhone 俾你。 啊有威喎。 咁你咪中招囉。 Okay, 啊哥哥仔。 即系叫道行唔够啦。你咁咪呢啲我真系见过㗎。 我中过招添。 我 以前细个我唔知添啊哥哥。 但我真系未送过咗但我真系见过啲。啲女女咧，即系嗰啲骨妹咧，系真系个模系烂捻晒噶。 嗱，佢特登俾你睇，根本就系一定系噶啦。 即系交换微信，佢又交换，一定交换微信啦。QQ 啊嘛， 靓嗰部手机系摆喺技师房俾啲姊妹睇噶， okay, 会俾到你睇到 嘅。即系啦，你谂下噶啦，我哋啲咁嘅节目，起码你教识咗你哋，唔好做戆鸠仔先。 唔使火金不特止， 唔使火金不特止， 仲可以袋钱落你袋。 即系简单啲讲，我都宁愿系俾钱噶。 唔系俾钱嘅功效系好过你买礼物咯，以我嘅经验。 一系就动之以情咯，即系我哋有网友嗱，我又讲呢个网友嘅启示俾你。我哋有网友系会煲埋汤，买埋饭盒，上去俾嗰个女仔，那个技师，跟住嗰条女走。 哦，咁样。 咁啊，好话好浪漫。唔系啊， 咁但系坦白讲，当然啦，佢成日去做啦，一纸半纸，但佢最后都最后都搏到噶，佢最后都搏到噶。 唔系牛哥，我想讲咧，即系俾钱，你要俾得有用，但你唔可以话你俾，你明唔明先？你系要俾钱嗰、那个技师，俾现金系有用，但你唔可以。覺得係用錢買佢個人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明，我明。 即係可能你話你唔掂，我哥哥幫下你，或者阿邊個，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唔好話我而家俾2000蚊你，你陪我過夜就死梗。 嗯。 你一咁樣開價咧，就開你4000-5000嘅啦。 嗯 ，OK。 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明。 因為佢對方都放唔低嗰個尊嚴啊嘛，有時。 OK， 如果放得低佢做緊雞啦。 係啦，冇錯啦。 OK。咁啊，袋子落埋口袋啦，我哋 呢个袋好多噶啦，你悭翻部手机，唔系起码你唔好俾个中间人食咗个手机差价先。 O K， 除咗中间系我哋啦， 冇错。 即系诶呢个嗱，即系咁讲，即系而家我有一个谂法，下次同啲女讲喂，你有冇 iPhone 卖啊？卖俾我啦， 实有得帮你搵呢啲。 咁啊，5000银啦，大家有着数咁样。咁如果坦白讲，如果我要 iPhone 平俾六俾个6000就得啦，当然我唔会要啦，系咪先？咁、啊、其实即係我哋嗱贱啲讲句可以攞啲僆仔嘅钱喎，即係某程度 赚 咗 僆仔 啲钱 喎。喂，我又拉返近啲， 头 先係讲緊佢哋以前嘅人工、 啊、 再加礼物，而家係得返6000蚊一个月。 6000蚊 一 个月。 以前係20000几蚊一个月。 出嚟做眼喎，我成日觉得真係呢一期 呀。唔係佢哋真係絕境㗎喎。 呢一期真係出嚟做眼㗎。真系系咪先？你觉唔觉？即系以前搵开6000蚊，搵开 20000零蚊啦， 20000零蚊，突然间搵6000嘅话，喂，佢哋而家 其实系生活唔到嘅。即系如果以佢哋使惯用惯嗰个标准咧，真系好勉强，好问水，叫饿唔死嘅咋？ 可能仲有啲大家做紧贷款咧。 同埋我听紧系啦，有啲直情 房贷咧 系冇6000嘅，即系有啲直情翻工系零收入，因为冇 客啊 嘛，系咯。咁佢嗰啲可能一个月3000-4000，咁可能翻几日就唔想翻，唔知点算噶啦。 因为坦白讲，佢哋某程度都要，因为好多其实我见到好多女都供楼噶，其实好多供紧嘅。当然啦，可能唔系深圳供啦，系乡下供啦。咁乡下供都要都成 家嘢噶嘛。唔使，乡下好多咧就一次过俾钱嘅，我识得。 O K， 但系 有 机 会，有机会下个礼拜又讲下好唔好？ 好啊，都有房贷做噶嘛。咁就系其实佢某程度都要，即系好净系讲翻我嗰次。嗰件二奶妹咁样咁 六至八万 六至八万嗰、那个佢都供緊楼㗎。但佢都唔係喺珠海供，佢都係乡下供㗎嘛，其实。 乡下供又唔系好 贵。咁、啊、 几千蚊。 咁唔知喎，可能都 算贵。我想啊，我等慢慢同你。 我知道呢啲你试下讲讲供楼啲网友。 唔係讲供楼，即係供几多，即係可以讲一讲。 好 ,ok, 我咁都搵日讲啦，好冇。 好。 咁啊 ,ok 啦，咁节目时间30几分钟，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唔会做咁长㗎啦。咁啊，下个礼拜 都唔会有 K 场啊，都试下讲下 K 场而家系点样啊，好冇？ 好啊，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见啦。咁当然啦，如果仲有口罩卖，咁啊，买下啦，吓、啊。 神山虎要揾阿牛哥系嘛？ 系啦，神山虎要神山虎就买下啦。咁我同出边啲神山虎唔同嘅，我唔系假嘢嚟嘅，我正货 神山虎系嘛？ 唔系嗰啲叫咩啊？正版正货、 哦、啊！ 咁当然即系神仔都讲话，出边有流嘢噶啦。 有嘅咩？ 梗系有啦，喂！最乜最得起都有流嘢， 系咩？神山虎都有流嘢。 你知唔知战南俱乐部第一集嘅 CD 啊？ 都有流嘢啊！ 喺华强北有得卖啊！ 哦， 有网友同我讲啊，嗰度叫战南手记 MPV 啊， 哦， 啊，一只碟啊，一只碟有得卖，有得卖，连战南手记嘅 DVD 都有翻版啊！话声，即系嗰度，即系10年前咧，我咪出过一只 DVD 嘅。啊 ，VCD 嘅唔系 CD 嚟嘅，系咪咁上下啦？啊，都有翻版啊！咁、嗯、你谂下啦，喺大陆真系日只要买得到就一定有假 ，OK、嗯、啊、嗯，所以咧 正版正货 出边啲口罩都有假嘅，但我买嗰啲就唔会啦，因为嗰阵我哋有人喺上面跟， 同埋你有验过货， 系啦，咁有一间我见到啲货 OK， 我先入嘅啫，咁啊，哇！如果譬如有白咩透晒光嘅，我都唔会买啦。 嗯 系咪先？咁如果唔系 OK 嘅话，我都唔敢俾吴文远啦，系咪先？吴文远啱啱， 吴 文远啱啱帮我买咗30盒 ，OK， 即系都系团体嚟嘅。虽然我限购啦，限购每人5盒啦，但系团体嘅梗系例外啦，区议员嗰啲梗系例外啦。啊，咁啊，即系好唔好嘢，你自己谂啦 ，O 唔 OK， 自己谂啦。 总之我卖200嘅，唔系出边嘅200蚊可以买到个货嚟啦。OK， 咁啊，咁啊，继续捐钱啦。啊，即系多多都唔够啊！即系咧，你知道成日想搞台噶啦，系咪先？咁啊，神山虎啦，最得起啦。咁啊，帮到就帮啦，帮唔到都冇。喂，我唔勉强噶。因为坦白讲，而家啲咩时势，边有咩人出去玩啊？ 真系 啊，我唔大家啊，我唔会 V 型反弹报复式消费、 啊，希望啦，到时啦，希望大家 V 型反弹趁镬劲噶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讲下而家 K 场嘅状况。 OK， 好啊， 拜拜， 拜拜。